圣咏集第三十篇。上主，我称扬你，因为你救拔了我，你也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。上主，我一向你呼号，我主，你便医治了我。上主，你由阴府中把我救出，又使我安全复生，免降幽谷。上主的圣名，请向上主歌颂，称谢他的圣名，因为他的愤怒瞬息消散，他的恩爱却要终生绵延。晚间虽令人哭涕，清晨却使人欢喜。我曾自夸过说，我永不会动摇。上主，你恩待了我，使我立足于稳固的山岗，但是你一掩面，我便立即感觉到失措惊惶。上主，我曾向你呼号，我曾向我主哀求说，我如果降入阴府，我的血与你何异？灰土岂能赞美你，或宣扬你的忠义？上主，请俯听我，怜悯我。上主，求你前来助佑我。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，脱去了我的苦衣，给我披上喜乐。为此，我的心灵歌颂你，永不止息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我要永远称谢你。